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 Canvas 绘制统计图表下篇。Google 的 Chrome 浏览器呢，已经默认支持了 WebRTC 库，因此呢，Chrome 浏览器之间是可以进行音视频实时通讯的了。那更让人欣喜的是什么呢？是 Google 还开源了 WebRTC 源码。这个举动呢，不仅惊艳，而且非常伟大。那 WebRTC 源码的开放，为音视频实时通讯领域的从业者和爱好者呢，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和学习的机会。那虽然浏览器加 WebRTC 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当你开发产品的时候，还会发现，在浏览器上调试媒体流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媒体通讯涉及到多个层面的知识，而浏览器更擅长的是什么呢？是擅长处理 HTML 和 JavaScript 脚本。所以用它来分析媒体流的收发情况或者是网络情况就显得很困难了。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Google 在它的 Chrome 浏览器中支持了 WebRTC 的统计分析功能。只要在 Chrome 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 Chrome WebRTC-internals， 你就可以看到浏览器中正在使用的 WebRTC 的各种统计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呢，是可以可视化这个展示在你面前的。这样就大大方便了你分析媒体流的这个效率。那实际上呢，关于 WebRTC 统计方面的内容，我在前面的 WebRTC 中数据统计原来这么强大的两篇文章中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关注如何使用 Canvas 进行图表的绘制。下面我们就先来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感受一下 Chrome 浏览器中是如何通过这个统计图表来展现 WebRTC 的统计信息的。要想看到这个图表，你需要按照下面这个步骤来操作。那第一步呢，是在 Chrome 浏览器中同时打开两个 Table 页面。第二个呢，是在两个 Table 页面中呢，输入这个 https://learningrtc.cn/getstate/index.html 这个地址。这个地址是用来测试 WebRTC 的 URL 地址。那第三步。第三步是在每个打开的页面中点击 Connect SIG Server 这个按钮。当你按这个按钮之后呢，在每个页面都会出现两个视频窗口。那说明这个 WebRTC 视频的通讯呢已经建立成功了。好，第四步，在 Chrome 浏览器中再打开一个 Table 页面，也就是第三个页面。那这时候输入 Chrome WebRTC-internals 地址，这个时候在这个页面中就会展示正在运行的 WebRTC 的各种统计信息了，比如说媒体流的统计信息，这个网络相关的统计信息等等。第五步，那你还可以继续点开任意一个带有 state graph 这样字样的这个选项，对吧？那相关的这个统计图表就展示在你面前了。那在这些图表中呢，你可以看到每一路这个音视频流的这个收发包的情况、传输码率、带宽等等这些信息。那文中接下来展示的这两张图就是视频相关的统计信息。在统计页面中呢，你可以点击鼠标的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检查，就可以显示出该页面的 HTML 这个源码了。也就是在这两张图的右半部分显示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个源码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在 Chrome WebRTC-internals 这个地址的 header 标签中呢，引入了 WebRTC-internals.js 和 util.js 两个 JavaScript 脚本。那具体代码呢，就如文中展示的这样。在这两个脚本中啊，最关键的就是 WebRTC-internals.js 这个脚本了。对，因为所有的统计信息的绘制都是在这个脚本中完成的。那这些图表是怎么绘制出来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啊，我们来观察一下 WebRTC 统计信息图一这张图。在这张图中呢，左侧红框框中的信息表示的是12756这个 DIV。在这个 DIV 中啊，绘制了一张发送视频带宽的图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表所对应的代码。也就是说，图中右侧红框框中的 HTML5 的代码。那从中呢，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左侧的图表是由右侧的 H5 代码中的 Canvas 绘制而成的。在 WebRTC 统计信息图表的二中呢，这个我在图中的这个右侧用红框框住了 WebRTC-internals.js。在这个脚本中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它调用了 getContext2D API。那代码呢就如下面的这个文中展示的这样。这段代码首先通过 Canvas 获取它的上下文，然后通过 Canvas 的上下文来设置 Canvas 的背景颜色和区域大小。通过这段代码，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WebRTC 的各种统计图表都是通过 Canvas 来绘制的。了解了上面这些信息后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WebRTC 是如何通过 Canvas 来绘制图表的。那 Canvas 可以绘制矩形、路径、圆弧等等这些基本类型，那通过这些基本类型的组合呢，就可以绘制出更加复杂的图形。除了绘制各种图形外啊， Canvas 还可以对图形进行颜色的填充、边框的涂色，而这些图形的操作，比如说旋转、拉伸、位置变换，也是 Canvas 必备的功能。好，下面我们就 Canvas 的这些功能来列举一些例子。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坐标系。通过上面的描述，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 Canvas 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那通过它呢，可以绘制出各种复杂的图形。不过在使用 Canvas 绘制各种复杂图形之前呢，你必须要了解 Canvas 坐标系。只有对这个坐标系了解清楚了，你才能做后边的事。Canvas 坐标系的原点呢，在画布的左上角。X 坐标从左向右增长， Y 坐标呢是从上向下增长。因为 Canvas 绘制的是像素，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上面这张图中的这个坐标系中的小方格理解为一个个像素。另外啊， Canvas 坐标系呢还是可以改变的，你既可以从相对坐标00点来绘制图，也可以改成相对坐标 XY 点来绘图。那这个坐标的原点是如何改变的呢？就是通过 Canvas 的一个 API 叫 Translate XY 这样一个 API 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改变坐标系的原点，可以调用这个 Translate XY 这个 API， 将原点设置到 XY 这个点上，这样后面的所有图形的绘制都是基于 XY 这个点的坐标来绘制了。坐标原点的变换主要是为了处理上的方面，它往往需要配合这个 Save 或者是 Restore 等 API 呢来完成。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绘制 WebRTC 图表。关于绘制 WebRTC 统计图表的实现，可以参考文中放在 GitHub 上的 Chrome 的镜像。其中与绘制相关的呢，主要有下面三个代码。我们可以对这个实现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由于功能不是很复杂，涉及的类又不多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类图是怎么展示的。那首先呢是 DataPoint。DataPoint 呢代表图形中的一个点。它包括了数值和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数值是什么时间产生的，这个数值大小是多少。那这个时间呢是以毫秒为单位的。那第二个呢是 timeline data series 呢是存储的 data point 的一个集合。这个比如时间、颜色等等呢，这些也是在 timeline data series 这个对象中存储的。好，第三个是 timeline graph view。那它呢就是一张统计图。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抽象，在它内部呢实际是调用了 graph 来做具体绘制。那数据呢就是从 timeline data series 获取到的。在这个类中呢还包括了 canvas， 对吧，因为你要往这个 H5 的页面中去绘制，那它的背景呢就是 canvas。那具体的绘制呢就是通过 graph， 就是也就是下边这个类来去实现的。那具体数据呢是从 timeline data series 获取的。对，这就是 timeline graph view。 那最后一个呢是 graph， 它是一个绘制功能类，做具体的绘制工作。那我们呢也可以就这几个类之间的逻辑呢做一下梳理。那第一个呢是当我们在浏览器的 table 页面中输入 chrome webrtc-internals 打开 webrtc 统计页面之后呢，这个页面首先会通过 webrtc 的RTC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这个方法获取到 WebRTC 的各种统计数据，然后按照不同的类型将数据转换成 一个个的 data point。 好，那第二步呢，是在这个 WebRTC internals 这个页面中呢，会启动一个定时器，每秒触发一次，这样就可以每秒调用一次 get state 的方法来获取数据，并且生成对应的这个 data point 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吧，一秒一秒的过去，那这样呢，这些 data point 就可以连成一条线了，也就是说生成了一堆的 data point。 那第三步，每种 data point 呢都会被保存到这个 data time data series 对象中，那这个对象呢是按时间顺序排序的一个数据集。当然在这个数据集中呢，所有的 data point 都属于同一类的，比如说你是这个表示带宽大小的这一类，还是说是发送的这个数据包个数的这一类，对吧，它们不同的种类之间呢是要区分的。那第四步 Timeline Graph View 对象呢表示的是以时间为主线的一个图表，它是一个抽象的这个图表，在这个图表中呢可以描述多条曲线，其中呢它包括了 Graph， 也就是说使用 Graph 对象来绘制图形，然后呢还包括了 Canvas， 也就是说图形到底绘制到哪个 Canvas 里去。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将每秒钟发送端的这个带宽以及每秒钟发送的数据包的个数放在同一个 Timeline Graph View 中，这样呢它就可以在一张这个图表中展示两种不同的曲线了。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应用中呢，在这个 WebRTC 中呢，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在 Chrome 中呢，它实际是每张图只描述一种曲线。好，第五点，那数据准备好之后呢，最终图形的绘制是通过 Graph 对象来完成的，对，它才是 Canvas 中绘制这个图像的真正负责人。下面咱们再从代码的角度来看一下具体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是 data point 的类，它非常简单，代码呢就在文中展示的这样。这个类呢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的，就是记录了一些这个数据的产生时间和数值是多少。接下来呢是 timeline data series 类，你可以结合文中的示例代码啊来看看它包括哪些内容。那在这个类中呢，主要包括三个属性。第一个呢是 data points， 那用于存放这个 data point 类型的这个数据的数组。那实际场景中呢，就是每秒钟生成的 data point 的数组。啊，第二个是 color， 表示在绘制时呢以什么颜色会描绘这个点。第三个呢是 is visible， 那表示的呢是数据是否真的要在图表中展示出来。通过以上三个属性啊，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类的作用是存放 data point 类型的数据集，并指明了在画点时的颜色。第三个是 timeline graph view 这个类，那它的重要属性呢，如文中这个示例代码所示。从示例代码中呢，你可以看到 timeline graph view 类可以获得 canvas 元素，并保存要绘制图形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等这些信息。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关键的属性，就是 graph 属性。那么最终呢， timeline graph view 对象呢就是使用这个 graph 属性，也就是 graph 对象来绘制图形的。好，最后一个就是 graph 类，它的重要属性呢也在代码中做了展示。通过示例代码中的属性，你可以知道 graph 对象存放了 timeline data series 对象的数组，也就是说可以在一张这个图中呢描绘多条不同的曲线。那除此之外呢， graph 中还定义了图表的宽度和高度。那 graph 是如何通过 canvas 绘制图形的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代码如文中所示啊。在 graph 中呢，首先调用 repend 函数进行绘制，在该函数中呢，通过这个 canvas 元素获取到了 canvas 的上下文，然后将 canvas 清空，再调用 drawline 这个函数呢进行连线。在 drawline 这个函数中呢，从 data series 数组中取出 data point 的数据之后呢，调用 context.lineTo 这个方法将所有的点进行连接，这样就可以将 WebRTC 的统计信息通过图表的方式展示出来了。通过上面的分析，你应该可以看出 H5 中的 canvas 标签来绘制图形还是非常简单的。整体总结来说啊，本文通过一个例子向你讲述了 WebRTC 统计信息图表是如何通过 canvas 来实现的，还分析了在 Chrome 浏览器中 WebRTC Internals 统计页面中各种统计信息图表实现的基本逻辑。此外呢，你还需要知道 Chrome 浏览器中提供的统计信息的功能非常强大， 除了本文介绍的可视化图表之外，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了解统计信息数据的含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分析产品中遇到的问题。那实际这部分知识呢，在我们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向你做过介绍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或时间的话，可以对 Web2C 做进一步的了解，你可以参考本文所提供的 Chrome 源码及相关资料，对这个 Chrome 源码的部分呢做进一步的学习。最后还是留给你一个思考题，我们通过 Canvas 绘制曲线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锯齿形，这个锯齿形非常难看，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曲线更平滑一下吗？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